以法院作出几乎完全禁止堕胎的争议性裁决。在首都华沙，示威者在街上游行，高叫争取自由、平等和堕胎权的口号，期间发生小规模的警民冲突，警方出动催泪弹驱散。政府表示示威违反防疫规定，批评示威可能引起新一波的疫情。示威者抗议宪法法院去年十月裁定1993年颁布容许因为胎儿缺陷而堕胎的法例违宪，裁决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正式生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波兰的堕胎法律本来已经是欧洲最严格的国家之一，法院的裁决意味除了涉及强奸、乱伦或者是母亲生命有危险之外，波兰妇女难以取得合法的终止怀孕途径。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初日间天气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火炭路去火炭工业区方向，较早前近住和斜村快线的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只系车多少少，但经过的朋友都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带交通都是繁忙的。封路方面，提醒大家，九龙塘的窝打路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窝打路道近住希福道仍然有封路，去沙田方向的快线以及是去尖沙咀的慢线是封闭，来回方向现在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联合道和太子道西，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转入去希福道的。咁而喺太子道东，因为紧急维修，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行动基地嘅第一二线仍然系封闭，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时光机留给你， 做咩咁好唱口啊，家俊？ 我最近下载咗呢个唱 K app， 谂住可以玩一下嘛。 咦，点解手机可以录音嘅？记得我哋以前又有黑胶碟，又有录音带，佢哋又点样保存声音呢？ 不如我哋今个星期探讨下咯。 咁就要黐实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赵善恩同埋李慧妍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啦。 到时见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 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又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你的后援会。好，报个时间和天气先。 现在时间下午2:09，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本身咧，小弟今日咧有个题目准备咗嘅，都算系今个星期发生嘅事情，但唔够新鲜滚热辣啊，系啦，可以 hold 一 hold， 因为喺开麦之前咧，阿波哥就话：喂，我发生咗一件事啊， 系啊， 有啲尴尬事。咁当然，你大家将个尴尬化成一个单字， 一个数目字， 系啦，咁大家 get 到啦 ，OK， 咁佢又话：诶，讲嚟听下咁样，跟住我听完之后觉得。不得了， 直情要攞嚟开麦讲， 开麦讲。 我本身真系谂住开心 share 嘅啫，都唔系谂住播咩节目讲嗰啲， 已经冇私隐可言啦， 已经冇谂过嗰啲嘢。话说早几日先嘅，咁啊，大家都记得我曾经访问过 Fiesta 嘅主音 Ellison 啦，咁样，咁咧佢最近应该系有一个 MV 定系点，所以佢宣传人员咧就即系喺 story 嗰度写一段嘢 ，cap 低咗个 MV 一啲片段。就话啊呢一、 首歌系出咗跑台未噶？ 我唔知道，因为佢冇写到，我冇深究嘅。 Okay, okay. 你当我个 MV 咁啦。咁我个画面咧 cap 咗出嚟，就系 Ellison 咧俾另一个男仔咧，即系搣面珠灯。嗰、那个男仔咧都出名嘅演员阿黄日豪啦。 OK， 系啦。咁阿姑就不嬲都 OK。 即系阿姑系我哋个 PR 同事。 系啦系啦。 即系我哋同个 artist 中间嘅联络人啦。 联络人啦，系啦，系我冇人讲佢个名添。 系你都开咗佢个名啦。 咁咧阿姑佢就话啊，因为系啊黄一豪搣啦，佢觉得 O K。如果俾咗佢第二个男仔搣 Ellison 块面咧，佢可能就会有一种即系妈妈见到个女俾第二个男仔即系叫做唔知啊搣啊或者点嘅嗰种心情啊。 系 Ellison 就即系再简单介绍下就系 Fiesta 嘅主音 啦， 应该系早个零两个月前有上过嚟嘅。系啦，咁啊应该好似21、22岁系嘛。 好細個係啊，22歲嗰啲嘢嘅小妹妹嚟嘅咁樣，嗰陣時都仲可以又有新嘉賓嘅時候啦。係啦，大家可以聽翻嗰集，再聽阿奇， 係幾好笑啊嗰集。 係啦，咁跟住咁啊見到呢個 story 啦，咁我就覆阿姑啦，即係懶搞笑咁覆佢話：如果我搣咧問號，然後加個笑哈哈咁啊。 唔係，題外話，即係簡單大家去理解嗰樣嘢啦。因為我哋都同啲唱片公司嘅同事都 OK，即係老友啦。 系啦，有时都会倾下偈啦，咁样 系啦，即系当你当个概念系咩个概念，可能系好似假设有一日，有一日假设啦，阿领派哥咁样啦， 系 啊，佢冇喺电台做啦，阿领派哥，咁我作为我哋嗰间即系嗰个平台嘅嗰个叫做其中一位持份者，咁我有份上嚟宣传阿林子伟拍一首歌啊咁样，咁我 share 咗，咁然后你就同我讲啦，咁 OK 熟嘅，虽然你同林子伟未必熟，但你同我熟啊嘛，咁你咪同我讲咯， 系啦，咁啊知道啦，咁样因为个中间人咁样好似。即系成日都会倾偈咁样，即系联络嗰啲咁样，相信一定熟过同做过一次访问嘅嘉宾啦，系咪先？咁啊，即系嗰啲懒得意嗰啲咧，就如果我搣咧咁，即系有时即系倾偈约访问都会咁样讲。 我想知道你打嘅时候有冇嗰个声音喺个脑海入边？ 冇嘅。 唔系，我意思系即系个语气，有时我哋自己打会知道 语气。有。 即系如果我搣咧， 系啦， 或者系。如果我搣咧， 唔系系前者嗰啲，系如果我搣咧，你又会唔会担心咧？ 以为自己好风趣、好得意嗰啲， 系啊，你又会唔会好似阿妈咁担心咧？咁跟住隔咗5分钟之后咧，复啦 ，Ellison 本人复，我再望真啲，原来个 story 系 Ellison 低咗佢个同事个 story， 但我睇啲内幕， 即系 repost 嗰啲， 冇错。所以其实那个 story 我睇紧嘅系 Edison 嘅 story， 所以我覆落去系直接将嗰句如果我搣咧，系同咗 Edison 本人讲。哇！我嗰下尴尬到我完全唔知道可以去边度。即系始终即系做一次访问嘅嘉宾， 我哋好少真系好少同啲女嘉宾有联络嘅， 或者唔会用呢种态度。 系啦， 即系访问时系一种啦， 唔系应该系啦，访问时系一种。咁后屘有时都会有啲会倾下偈嘅，但系起码一定唔系第一句咁样啦。 就 即系你话假设有几个女嘉宾会有联络嘅，可能即系 let's say 啊 MK 妹，我有同佢联络啦。虽然佢呢排比较忙碌啦，系啦，消失咗，应承咗我做访问都唔见咗人啊，王嘉莹啊。咁但系。即投嗰几次都唔会呢种嘅态度噶嘛， 啊、 即真系 friend 咗熟咗嘅时候就可能会多呢啲。 因为你熟悉对方， 但对方系女仔，你都好笑啊！我帮你搣啦，即系你同严琼都好熟噶。 唔系咁，我都会讲呢，但系因为嗰、那个搣嗰、那个， 你同严琼都会讲呢啲， 都可以讲呢啲。但系因为我搣嗰个本人 搣下严琼， 因为我搣嗰个对象唔系佢本人，即系唔系宣传同事啊嘛，系佢嗰个其他 artist 啊嘛。咁所以。 所以啱啱點解要話重新介紹，就係因為大家要記住 ，Edison 係得廿一歲嘅啫， 好細個嘅啫， 足足差唔多同你爭十年啦，就嚟。 係啊，跟住佢有覆我嘅，即係佢嗰好禮貌啲，哈哈，我都會繼續怕醜咁樣啦，即係好似可能喺嗰個片段裏面嗰種狀態。跟住我發現 細波啊， 係 你細波，我驚你似呢邊， 跟住我就。我唔想嘅真系，我即刻同 Edison 讲话 ，sorry 啊， 我以为我覆咗阿姑啊， 同埋佢讲话，我即刻觉得自己好似嗰啲撩妹妹嘅变态叔叔啊，即刻变咗。 你系啊？ 哇！我而家望翻都觉得好尴尬，因为你啱啱讲得好，你问得好啱，其实系个语气，我幻想咗个语气， 就系 如果我搣咧，然后当知道对象系佢本人嘅时候，就觉得好大件事啦。 好嘢，好嘢 啊！点知？ 但佢有冇再覆你先？即系你， 即系有倾偈嘅，倾偈嘅，系啦，系啦。咁跟住佢都话，佢都估到啊，一系你睇错，一系你想试验下我嘅能力咁样样啦。咁我都话， 你话啲 artist 几大方， 几大方。跟住话你又揾开恋乐制作人，你应该呢啲能力难你唔到嘅。你上次访问都有讲，已经知道啦。咁之后咩？即系倾咗一轮偈之后，咁就冇事，个尴尬气氛冲淡咗啦。终于都好啦。点解无端端即系头先 即系呢啲嘢开一次都冇咩特别啦？ 系啊， 开多次、啊。 头先开麦之前发生，所以我即刻同阿一讲。就话说，我朋友知道我有鬼灭嘅 figure 喺屋企啦，咁咧佢就 send 咗一间网店嚟嘅。个网店咧又系一个 story， 个 story 就系一个放 figure 嘅嗰啲胶盒啊。 哦，嗰啲阿加力 胶系啦，跟住仲要咧前面有一个磁石系有鬼灭两个字咁可以喐嘅，咁好靓啦，同埋唔贵嘅$100内嘅咁。咁我 friend 就 story 好衰唔衰？佢将人哋嗰个 story 喺 IG 嗰度 send 俾我啦。咁我收到之后咁啊睇完之后我又复咯，我唔记得自己中间揿咗咩掣啊，我就复咗句几靓咁。然 后 OK 语气 几靓咁。即系 系咪女性朋友嚟嘅？ 系女性 friend 嚟嘅咁样。哇、okay, okay. 哇，几靓！ 你试下我 send 俾你。 嗯。 哦，几好啊！ 几好啊！我即系唔会 emoji。我个 emoji 几靓，仲要系用嗰只马骝揞住眼嗰、那个。几靓啊！咁样。 啊，好尴尬。咁跟住咧， 跟住隔咗一阵间啦，又弹出嚟有人复我咯。系嗰间铺头亲自复我，佢复我。多谢你，再加三个心心嘅 emoji， 哇！我而家征求啊，究竟我应该点样复佢？ 我觉得你唔买啊，系非常之过分嘅，真心过分。你服务态度好系咪先？冇理由唔买啊！ 呢条友赞完我之后都唔知买唔买。 好、啊，我觉得你要买。喂，首先第一样嘢。第一样嘢系咩咧？ 咩啊？佢复我好有礼貌， 系啦，佢复你有礼貌。 customer service 已经好几好， 系啦。第二样嘢，你系得一个 Instagram account 噶嘛？ 我得一个啊，我系啊呢个啦。 系啊，你知道，虽知道，你都算半个名人啦。即系人哋正常咯，系咪先？即系我有一个网店，有个人麻甩佬咁样 send 个 message 嚟，然后话 几靓啊！ 仲要马骝阿妈啦， 即系你咁咪加埋嗰个马骝阿妈啫，咁样嘅感觉几靓啊！OK， 咁代表啲咩咧？代表嗰个人一定会揿入去睇下，啊呢、這个马骝佬咩料咧？ 嚟嘅咧？ 咩料咧？ 咁 QT 嘅 系咯，跟住揿入去一睇，哦， 港台 DJ 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晏昼唔系。是啊，晏昼五至七，骚动音乐。 星期六二至四， 都唔紧要。骚动音乐唔关我事，大佬啊，我同你做紧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嘛。写 晒出嚟， 系咯，咩咩咩八八六 mm 系咪写埋出嚟？都睇下你个 profile 先。 有啊，好似 UTV 啊，八八六 mm 啊，双双啊，春华咪写晒出嚟。 你即刻，你即刻整 downgrade 晒成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 UTV 啊！ 几靓， 你话几靓？唔买，你有咩理由唔买？你起码买两份添，我同你讲，然后再 send 翻影低你买翻嚟之后，摆上去你嘅 Instagram 嗰度啊，好 customer service， 再贴翻 系啦，仲要加翻个马骝 emoji， 嘻嘻，咁样 啊，好辛苦啊！ 你对家未复啊？ 我未啊。我谂住，我谂乜风福话我听错啊！ 你真系真系一个不折不扣嘅变态佬嚟嘅， 好变态啊！复完啲 artist 之后，哇，好尴尬！而家望翻到，我真系觉得好尴尬，因为佢复我多谢你。 但你两个，因为你两个都系犯同一款嘅错啊嘛，即系你揿入个 story 就好直接就 reply 咗个 story。 系啊，同一样嘢重复犯错啊，有呢个问题出现。 我就好少呢啲嘅。因为我首先我好少 like 人哋啲嘢嘛，因为我觉得我型啊嘛，所以我唔 like 人哋啲嘢嘅，好少嘅，即系除非佢去到结婚订婚呢啲即系咁大件事，我先至会 like 啦。 大部分我都唔 like 嘅，系我斋睇嘅 ，story 都系斋睇，即系唔会扫上去俾个一百分嗰啲，我都唔会。 系诶，唔系都有几个嘅，我哋之前个嘉宾阿西同我有啦，因为靓女啊嘛。王嘉莹我都有应下佢嘅，系啦。 我搣你咧， 咁又冇呢啲，真系冇呢啲。太离谱咯，我觉得。 唔系，其实我本身个人都唔会咁样嘅，好地地系嗰下啫。 搞到你知唔知我而家想做咩啊？ 做咩啊？ 我想 send message 俾阿 Alison 啊。听讲早几日有个变态嘅阿叔揾你，使唔使哥哥呵翻你啊？ 都会加多两钱做嗰份变态。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退货波城 与网店一。亲爱的顾客你好， 你就是肥仔开窿是吗？不用去鸭记扑，不用去荔枝角，但是我要退货。 请问什么事呢？ 我买了一条裤回来，明明我要36，你寄一条26来，怎么着啊？我要退货。 千？ 不是吧，千什么鬼啊，千就这么一句就输了。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退货波城 与网店一。亲爱的顾客你好， 你就是肥仔开窿是吗？不用去鸭记扑，不用去荔枝角，但是我要退货。 请问什么事呢？ 我在你这里买了个运动水樽，个底漏水的，我要退货。 哦，是啊，个水樽出名漏水的，是这样设计的。 不是吧，那跟豆腐花出名臭有什么分别啊？个观景不是 fit 晒先。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退货波城 与网店一。亲爱的顾客你好， 你就是肥仔开窿是吗？不用去鸭记扑，不用去荔枝角，但是我要退货。 哦，请问什么事呢？ 我在你这里买了10条插电线，全部都插不到电的，我要退货。 没问题啊，听朝7点亲自来到沙头角，你找到我，我就退给你咯。 不是吧，换货啫，去到沙头角这样还要跟我玩捉伊恩。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退货波城 与网店一。亲爱的顾客你好， 你就是肥仔开窿是吗？不用去鸭记扑，不用去荔枝角，但是我要退货。 请问什么事呢？ 我买了对运动鞋啊，你只是寄了左边过来，怎么就出街啊？我要退货。 啱啊，我们的鞋是分左边和右边分开卖的。 不是吧，收钱就不见你分开收。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退货波城 与网店一。亲爱的顾客你好， 你就是肥仔开窿是吗？不用去鸭记扑，不用去荔枝角，但是我要退货。 请问发生什么事呢？ 我啊，在你这里买了一些朱古力，全部都发晒毛，怎么吃啊？我要退货。 什么啊，不给退？ 不是吧，这么大声做什么啊？我仲大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退货波城 与网店一。亲爱的顾客你好啊， 你就是肥仔开窿是吧？不用去鸭记扑，不用去荔枝角，但是我要退货。 哦，请问什么事呢？ 我在你这里$100买了支行山电筒，都不着的，我要退货。 可以啊，我们公司做紧优惠，给$100就可以退货，还送多支电筒添。 不是吧，你还想困到我一次？ 完。 香港电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确诊病例10371宗。早前在办公室晕倒昏迷入院的社会福利处副处长林家泰今朝早离世。据了解，他在今朝11:48证实不治。林家泰上个星期三在湾仔湖中大厦的办事处晕倒昏迷，送律敦治医院抢救，其后情况危殆，转往东区医院。在全球推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组织夺得今年瑞典奥洛夫帕尔梅人权奖。人权奖委员会说，这项运动在全球范围推动以和平方式对警暴和种族暴力行为作出公民抗命，又说单在美国已经有2000万人参与相关示威行动。全球其他地方就有数以百万计的参加者。颁奖礼会以网上形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最早在2013年出现。去年五月，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拘捕行动中死亡。涉案警员被控和谋杀以及过失杀人有关的罪名。事件在美国以至全球触发反对种族歧视浪潮。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为示威口号。美国疾控中心发出命令，要求在差不多所有的公众交通场所，市民都必须佩戴口罩。命令在当地星期一生效，要求飞机、渡轮、火车、地铁、公共汽车、出租车和乘车共享，以及机场、巴士总站或者渡轮码头、火车站和地铁等交通枢纽的所有旅客都一定要佩戴口罩。疾控中心说，民众违反命令可能面临刑事检控，但是当局认为罚款会较为合适。由于前总统特朗普反对强制全民戴口罩，所以疾控中心只是强烈呼吁民众佩戴口罩，但是拜登上任之后就要求部门采取即时行动，要求民众在公共交通工具戴上口罩，预防新型肺炎。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火炭路去火炭工业区方向，较早前近住和斜村的快线有意外，仲是处理紧，一大车多少少，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亦都开始车多，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龙尾近康湖居，而西贡的普通道近住万年街一带来回方向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塘的窝打路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窝打路道近住希福道一段去沙田的快线以及是去尖沙咀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来回方向车多，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转入希福道。 咁另外咧，受到爆水管影響，青山道同埋興華街交界仍然有封路嘅。青山道去大埔道方向近興華街嘅慢線，以及係興華街去松屋村方向近青山道嘅慢線都係繼續封閉。九巴路線二 A 係需要改道行駛。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制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相关牌照，遵守已颁布的实务守则和设立投诉机制，保障病人的安全和权益。第一批牌照已经生效，而日间医疗中心牌照仍然接受申请。诊所牌照和豁免书的申请详情就会迟些公布，上 olphf.gov.hk 看看。 课定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啊，嚟到今日啦，我哋复活嘅女神呢就係、是、有 JR 啊。咁上次嚟嘅时候已经係2017年11月11号，即係三年几前。嗰时嘅佢係派緊无神论，到而家嘅佢有咩改变，我哋一起听一下啦。我是你的后援妹的嘉宾是有 JR 的 ，Hello， 你分分到我台啦， 系啦，我是波盛， 我是一， 我是阿一， 第一个印象咧，俾你要估嘅咧就是我同阿一，边一个咧系读宗教嘅咧？ 宗教啊， 系啊，凭一啲感觉啊，或者你都可以问我哋一啲问题， 问问题嘅， 你哋。中學嗰陣時候有冇讀一啲有宗教嘅，即係譬如天主教啊、佛教嗰啲學校嘅？ 我冇， 我有嘅。 你有？ 天主教學校嚟嘅。 咦，係咩？你嗰 天主教？ 我嗰間係啊，小學嗰間就小學都係天主教學校。 我都係，我都係。 小學、中學都係天主教學校。 哇， 系啦， 咦，咁呢样嘢会唔会影响到你好想研究呢？咦，咁但系唔可以从一个咁正路嘅途径。 系噶，有啲嘢通常都系调翻转同你。 系咯，咁我唔会估你，我唔会估波神。吓、啊，系咩？我唔会估你。 咩逻辑？你平时估嘢准唔准先？ 系啦，都唔系好准。喂，你咁样问得即系相反噶啦，系咪先？ 唔系噶，好死噶呢啲。 从你嘅视觉嘅相反咯，你试下。 喂，我试下估下一先。 啲女仔真系好中意用呢招嘅，我发现， 因为知道自己估嘢唔准 系啦，即系摆明个男仔冇偷食噶啦，但我估嘢唔准，佢系有偷食的。 佢应该系攞相反嗰面啊，中意。 系啦，系咪先？系咪你先？ 开估啊！ 开估。 我系读天主教学校，不过。我唔系读宗教嘅、 yeah! ， 完全冇兴趣，以前净系填颜色嘅啫，宗教堂。 Yeah! 喂，填颜色系做啲咩噶？ 哦，我知啊。 特别小学咧，佢有一本 《奥伊宝》， 系嘛？佢圣经科咧有一本习作噶，每次翻佢就有啲卡通人物，可能讲个圣经故事啦，里边可能 或者摩西分红海咁样， 类似咁啦。咁你就填色咯，翻屋企，我就最中意做嗰个噶啦、哦，好似嗰啲咩秘密花园咧，好治愈啊。 因为佢成本嘢白晒晒噶嘛，净系得啲 outline 咁样咧。 系啦，跟住就好自愈咁样上色嘅，最中意系做嗰份功课啦嗰时。但系我完全真系冇乜点兴趣嘅，老实讲。 咁点解你会读宗教嘅？ 我系睇完《钢之炼金术师》之后，好想读宗教。 哇，真噶？ 真噶，但系 信系正常嘅。 咁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系个分数都低嘅，我自己，所以即系。唯一幾個可以揀到嘅學科就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嚟嘅，係、 哦、 啦，咁就讀下又覺得啊又幾得意啊，咁啊讀咗四年啦，咁就 都幾有趣聽你講， 好玩嘅， 但會唔會吸引到你咧？即係 Jerry， 即係呢種男仔咧，佢 即係讀一啲好奇怪嘅， 係識佢好特別嘅嘢，係啦。 我覺得會㗎，係啊，因為我通常即係吸引到係咯，即係我覺得好吸引嘅男仔係同我 啲嘢好唔同咯。即係譬如我係中意某一啲嘢，又或者好鑽研一啲嘢，我唔會中意嗰個男仔都係鑽研呢啲嘢咯。係啊， okay. 即係我中意大家有大家即係叻啲嘅地方，咁啊可以係咯，即係有第二啲嘢傾。 即係舉個例，譬如你係玩音樂嘅話，可能你另一半你就希望 佢 又有嘅， 係啦。 如果佢又有 好勁， 做裝修嘅， 做裝 技能， 係啦。即係咁，我就會覺得佢好有才華咯。但係如果佢同樣都係即係譬如我係唱歌嘅，佢又係唱歌，咁我就會即係大家反而可能會有個拗撬位添。即係即係咪先？即係大家都係嗰、那個即係係咯比較做得多啲嘅嘢嘅時候，佢又會可能有機會 criticize 你係咪？係。即係又話喂，你呢度唱得唔好喎咁啊！即係反而大家好唔同範疇嘅嘢咧，就可以大家會抵觸 啦。 冇錯啦。 哦，即係另一個完全唔識，佢就冇得批評啦。 冇錯。 唔係因為我會以為咧，譬如做呢一行咧，可能會想另一半都 係同音樂有關， 或者明白 會明白大家。咁但係啱啱你嘅例子就係唔想佢明白咁多。 嗱，識少少，但係唔好係專長。如果佢咧即係叻過我一千萬倍咧，咁啊大鑊啦！即係佢就會可以有好多嘢挑剔我啦。夠鐘翻嚟啦！ 在2021年的时空找到他出来了。Hi, Jerry。 Hello, hello, 大家好。 上次你来的时候已经是讲了三年几前了。2021年了隔了很久了。 是啊真的超久。 是啊那时你上来是介绍无神论那只歌的。 哇嗰陣時仲未開發啊！ 而家開發咗啦，而家陰陽道具啊，新歌。喂，介紹一下呢首新歌啊，即係隔咗三年之後，即係個題材上面試嘅嗰啲都唔同咗好多啦嘛。 係啊，冇錯啊！今次呢隻陰陽道具咧，其實表面上就係講呢個性解放、性上癮啦。咁實質咧，其實都係環觀翻呢一兩年嘅社會，甚至大世界，就覺得越嚟越冇自由啦，各方面嘅自由都冇啦，包括我哋而家去旅行嘅自由都冇啦，咁真係好冇自由。咁所以就好想藉住呢隻陰陽道具咧，俾大家一種寄託同埋發泄，就係回味翻究竟我哋真係好自由、好毫無保留嘅時候，究竟係點樣嘅咧？咁樣係啦。 我想知道你平时都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定是即是写这首歌，或者即跟这首歌又开始即合作，即工作这首歌的时候才有类似的想法呢？ 我通常会储埋一堆堆嘅，即系我平时咧就会即系可能系睇好多唔同嘅嘢啦，即系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啊书啊啲咁样嚟收集多啲情绪翻嚟。之后就我自己中意咧坐喺度啦，或者坐喺个琴前面，坐喺个电脑前面咧，就开始会即系 jam 下嘢，又或者写嘢咁样，即系我会储埋咯。即系我又唔系成日话哦，我会有一个 me time 嘅时间咁样。即系我发觉，尤其是近排啦，即系可能系宣传紧《阴阳道具》呢只歌啦嘅时候，更加冇嗰啲自己的時間咯，因為有好多啲 admin 嘢要做埋，你都知啦，自知咁啊，就要即系呢啲都要做埋咁樣咯，咁係啊。 如果比較喺我哋呢個節目度，就係而家陰陽道具嘅 Jerry 同埋無神論嘅 Jerry 啦，隔咗身， 即係個個分別喺邊？ 你覺得自己 係自由咗啊，定係冇咁自由咗 咧？你覺得自己唔同個位喺邊度咧？有冇？ 其實呢三年真係覺得自己成長上，即係個思想上大過咗，係啊，之前都仲係有好多嘢咧，我諗收埋咗喺個心入邊咧，即係解開唔到個結。但係而家就即係叫做諗通咗一樣嘢，可能就係真係寫咗一本即係叫做話誠實日記之後，就真係放開咗自己啦。即係因為係真真正正咁樣面對咗自己，哦，原來我個人係咁嘅，係咁諗嘢㗎啦，係咁騎呢咁奇怪㗎啦咁樣。咁當自己接受咗自己嘅時候咧，就會覺得話，哦，其實我做呢樣嘢都唔係一個問題咯，係啊，即係只不過呢個係我嘅做法咁樣咯。咁就算可能出面嘅人唔認同咁樣，我覺得都冇乜問題咯，係啊，即係因為自己 happy，自己開心。如果冇傷害到人就 OK 啊，我覺得。 咁又嗰陣時你會即係神化咗啲男仔啊嘛，即係現實生活當中。咁你覺得而家嘅你咧，現實生活中可能特別愛情方面咧，你有冇覺得自己主導性強咗，或者係啦，即係比嗰陣時再更加肯去講啊、做一啲嘢啊、主動出擊啊咁樣，有冇覺得咁樣唔同啊？ 我覺得舊陣時無神論同而家陰陽道具嘅分別咧，就係舊陣時可能就算都係即係同而家一樣啦，都係會神化人啦。咁但係舊陣時會偏向咧容易沉船嘅，即係 沉船嗰、那個即係嗰個感覺咧，同而家唔同，就係因為話我沉船，你會有機會唔開心，你會介意點解對方冇對你有一個相對嘅咁好咁樣樣。咁但係我而家就係冇話更加放開咗，就更加會神化人，係啦，都覺得冇乜所謂，因為我係反而係唔要求回報咯，即係只要你係唔要求回報，唔覺得話對方係要同你一樣都係對你咁好嘅，咁我覺得就已經係冇問題噶咯，成件事 可以令人沉船啦，你可以調翻轉。 哇，咁難啲，睇下遇著邊個啦。 我想知即係係咪多咗睇一啲文史哲嘅一啲嗰方面嘅作品或者即學術嘢啊？个人系咪都 有啲墨水啊？谂法又咧唔同咗。 哇！呢排系真系睇多咗书嘅，甚至可能一啲网上咧，哇！而家你都知啦，即系网上嘅咩 YouTube 嗰啲已经系最好嘅老师嚟噶嘛，系咪先？即系有好多 informative 嘅嘢咁啊。呢排其实睇多咗好多性别平等嘅嘢咯，系啊，即系尤其是即系我阴阳道具嘅 MV 入边咧，都已经囊括咗好多唔同嘅叫做话性别啦，又或者系无性别啦，或者跨性別嘅嘢，係啊，咁所以呢排就更加睇得多咗。咦，究竟陰陽道具之後有啲乜嘢我嘅精神病系列可以延續落去咧？去講咧咁樣。最近都唔知點解好得意個，成日覺得電話有偷聽嘅功能啊，真係。即係我最近就喺度睇多咗呢啲嘢啦，之後突然之間彈出咗咧，原來我有啲朋友咧都係研究呢一樣嘢，甚至係讀書讀呢一樣嘢。咁所以我係約咗佢呢幾個禮拜就會出嚟去傾偈咁樣咯，兩個人。 係，因為我記得我嗰時有讀過。就是说性的压抑或者那个社会对性的那种叫做压制，其实是一种赋权的做法来的嘛。 哦、oh, ，yes yes yes， 系 啊系 啊， 系 啊， 啊，虽然我冇读书差，但我都仲记得 仲记得啲 key 可以拍书包， 冇啦，得翻呢句嘢啫，其他都冇啦， 唔好再问落去啦，佢系咁多嘅啫。 我记得，同埋咧，我系即系有一个得意嘢想讲咧，但系咧最近我唔知点解咧，只左眼个眼袋生咗粒好大嘅眼疮啦，即系我就怀疑系咪呢排睇得啲色情嘢太多，系真系我而家系化唔到妆啊，只左眼， 左眼左右胸 OK 嘅。 我左眼见到性啊， 系啊，所以就话哇呢排真系睇得太多，同埋讲得太多。有我想，有我谂，宁愿我里愿然后，愿罪人谁要有，也在变打的天后。饥渴心中奔流，我梦今段要未过出口。夜夜口中的烟花，心中的泄气，不休息攻击一种机器。我制服旅客机，沉沦年代，我是真理，羞耻不该死，马上在这里奔驰或清迟，别理是与非。 做太多概念转型统统摧毁，习惯将我肉体据为己有，放低虚伪普世道德堆砌，被支配嘅氛围为求实下嘅安慰，生一处震荡刺激真谛，困难路低嘅会为身体沉迷，被占有后嘅快慰一直被复制，直至一切彻底决堤。只想一生欢喜，只想一眼我就快乐死，只想一生穿梭，一生不惜干戈，开启这个兵器，我在发动轰炸机。很想处死这个悍匪，这样最引欢喜，趁机给你处理一次盛世竞技，自死。把世界的泪。 我像寂寞病，卻高聲呻吟，吸收我所有嘅養分，增量我嘅精氣神。 你会唔会有啲你自己收埋喺里面嘅嘢？ 唔系好多人知道我会玩高达咯，同埋 有得倾喎呢坛嘢， 真系唔知道。 虽然我唔系追佢即系我系玩街机嘅，系 哦， 即系我唔系追到而家最 update 嗰个 episode 系咯，即系 你睇咗边几集啊？ 唔系，我系最主要玩 Next Plus 嘅。 哦， 系啦，即系喺街度即系 打机。 系咯，会跟机同埋会俾人挑机嗰啲咯，即系我到而家我系会玩街机。 但系漫画你冇睇过，即系佢哋嘅故事。 卡通有睇过， 系即系睇动画。 系啦，即系睇 Unicorn 啊嗰啲咁样嗰一啲咁。 系啊，哇！即系你试过去即系嗰啲机铺度同人同啲唔识嘅人打噶咯。 系啊，同埋我到而家都系会落去机铺嘅。系啊， 我真 自己一个人， 我真系未落过机铺。 我想知边一种啊，即系有啲系商场里面大型嘅，有啲就系即系街坊式嘅机铺噶嘛。 我系中意去街坊式嘅，系啦、啊。我通常去尖嘴嗰间嘅，尖嘴商场底下 basement 嗰间嘅。但系而家越嚟越少啊，而家变晒嗰啲 钓鱼机啊，系啊，变晒钓鱼机啊， 钓鱼机同埋跑马仔嗰啲咧。 跑马仔，同埋佢大啊嘛，压咗好多位啊，你好多 game 都冇晒，你赛车 game 又冇咗啦， 系啊， 跟住之后枪 game。又冇咗啦，跟住、 啊、 無啦啦有一排好興就係嗰啲拍子機咧，就換曬拍子機嘅，係啦、 啊， 跟住而家又換曬釣魚機， 係啊拍子機， 跟住換曬釣魚機咯， 唔得嗰啲 啊，因為九龍灣觀塘以前都有嘅冇曬啦，已經 哦係啊，九龍灣以前樓上咧。 系咩？ 喺个商场嗰度掟，成层都系 啊！ 系 啊，执咗啊！ 执咗好耐啦。 哦，跟 住观塘嗰个商场楼上以前又系有嘅，而家变咗嗰啲咩特卖城又冇咗啦。 哎，我知啊呢个。 系啊，所以尖沙咀我就真系唔知啊。我啱咪后问你喺边度，但你系会去跟机嘅，而家都仲系会。 唔系，但系次次俾人挑机都会好惊嘅。系，但系通常我一赢就会割和车噶。 但系点解你系会拣？但系点解你系会拣高达嘅？ 系咧，佢 即系你有其他 game 噶嘛？即系你有拍子机，有 赛车啊！你做赛车有？ 我都有玩嘅，我都有玩Time Crisis 嗰啲嘅 House of the Dead 嗰啲都有玩嘅，系啊！但系我几中意，系咯？唔知啊，我好中意。研發一樣即係男仔會通常玩嘅嘢咯，我就會想係咯有興趣玩咯。 砌模型咧， 哇！砌就 砌模型，我就試過有幫手嘅，但我真係冇咁嘅耐性。 係、 啊，係啦、啊，我都有買過係咯，即係啲模型咁樣幾個人一齊砌咁樣， 係 嗰啲咁樣，但我 真 係 冇 乜 耐性， 真係太細粒啦啲嘢，我真係搞唔掂。 但係咧，我突然間諗起咧，我想知道如果 Jerry 你基本打機咧，你會唔會嗌出嚟嗰啲嚟嘅？即係你好慾緊嘅時候咧， 會啦， 個男仔。除咗嗰部機，啪啪啪之後，喂，即會嗰啲噶嘛？ 你唔好拍爛呢副嘢，我係 啊，之前 唔係未試過噶啦， 真係當咗街機個 panel， 係啊， 梗會啦。咁呢啲咁但係嗌嗰啲唔係即係一定係 粗口嘅，唔一定係粗口嘅。 咁梗係會啦， 都會嘅。 我好中意你嘅坦 白，梗係會啦。嗰啲如果唔讲嗰啲表达唔到自己嗰个愤怒啊，系咪先？ 因为我觉得你系一个，如果你去嗌嘅时候，你一个有气势嘅人嚟嘅。 系啊，即 系 唔会哎呀咁样噶嘛，中弹唔会咁样 啊。哎呀，好痛啊！即系你 梗唔会啦。 哎呀，似你啊！ 有冇谂过？ 有冇谂过开直播，然后影自己打机 ？O K， 即系好似而家嗰啲 channel 啊，咩麻雀王嗰啲。 系啦系啦， 直播。咦，我要搵另外一个志同道合嘅女仔，仲未搵到。系啊，即系圈内。 高達真係中意打機多，但係中意打高達 真係難揾嘅事。 喂，我最近買埋 VR 同埋再買埋街機嗰、那個真係嗰個 panel 翻嚟啊！ 哦， 入面有800幾隻 game 啊！ 哇，唔使出街啦，以後 真係唔使出街。 唔緊要，我幫你呼籲啊！如果有志同道合、 有心人士， 係啦，同 Jerry 一樣係女仔，但又中意高達嘅，麻煩話俾我哋聽。 係啊， 係啊，佢等緊你嘅。 夠鐘翻嚟啦！ 就冇砌下高达啊、打下机咁啊。 哇！而家咧嗰啲高達啊嗰啲嘢咧，全部就入曬倉嚟，因為實在咧太多啊，同埋啱啱咧就因為之前就俾個業主逼遷啦，咁所以而家就揾到第二笪地方去租 studio 咁啊，所以擺唔到嗰啲 figure 出嚟。 而家仲有冇？ 仲有冇打機？ 仲有冇打機啊？嗰時你話去打街機啊嘛？ 哦，都有。哇！而家嗰啲街機娛樂場所開唔到啊，疫情，我都想打啊，係啊，而家所以變咗係嗱，我自己咧就因為最近就真係比較忙啦，所以。又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所以我是看人打机咯，系啊，即系譬如最近出了咩 Cyberpunk， 就算有很多 bug 都好啦，即系我的 friend 喺我一路打嗰时咧超猛嘅，因为一路打咧就一路出个 game 咯，即系间唔少有 exit game、exit game 咁样咧，系啊，即系好似已经全球回收紧咁样，咁但系佢哋次次打我都会坐喺度睇咁样咯。 睇嗰个过瘾嘅位喺边度咧？嗱，因为你话因为忙啊嘛，所以打唔到啦，咁但系其实你睇人打你都要时间噶嘛，睇。 我都系，唔系睇人打就可以出出入入咯，即系唔使一定要坐静喺度咁样，但系自己打咧就哇一打就已经系五六个钟咁样咧，咁我就冇晒自己时间咁样，咁所以我系其实我成日都会上 YouTube 睇人打机噶，系、啊，即系咁广东话一定系达哥啦，系咪先？啊嗰啲咁嘅样，即系外国有好多啲 YouTuber 咁样都系会打机，咁我都成日睇嘅，尤其是嗰啲恐怖 game 咧，即系譬如 我系当睇鬼片啊嘛， 系啊，当睇鬼片，即系嗰啲咩5 hour walk through 嗰啲咧，即系佢已经系玩到熟到咧，系五个钟已经爆机嗰啲咧，我就好中意睇嘅，系啊，同埋即系尤其是嗰啲咩 Resident Evil VR 嗰啲咧，因为我买咗翻嚟咧，系完全系玩咗第一个 chapter 之后就冇玩过咧，因为太惊啦，即系行唔到啊自己。 我都知系咪真系好真实嘅，带咗嗰个上去之后。 真係好震，你好似真係喺間屋入面置身於其中，同埋我覺得其實成件事如果冇咗啲音效或者嗰啲音樂呢，其實都冇咁驚嘅，咁但係咁就冇意思啦，唔好玩㗎嘛，係咪先，即係齋畫面咁，但係因為實在太驚啦，我自己本身都好驚即係 grit 呢啲嘢嘅，係啦，雖然成日都會間唔時會沾染到呢啲，即係好忍呢啲嘢呀，咁但係我自己即係入鬼屋嗰啲，我自己本身都好驚嘅，所以嗰個 Resident Evil 係冇完成過㗎，係呀， 你話沾染到呢啲嘢即係咩呀，即係你容易 feel 到啊！ 是之前我租而家呢个新 studio 嗰阵时就最后发觉原来呢个 studio 本身就已经有两个原居民咯，之后就我就自己系有一隻跟紧我，之后有另外一隻系跟紧我个 friend 咯，即系总共嗰个 studio 入面有四隻咯，可以打一台麻雀咯。 咁点样发现到啊？系真系有啲嘢唔舒服唔聚财定咩？跟住你就去 check 咁样啊？ 我就次次通常搬一个新嘅地方都会嗌风水师傅睇一睇咁样嘅，即系纯粹系。咁然之后就我就比较今次就先斩后奏咗，我就租咗笪地方先嗌个师傅啦。但系个师傅一嚟就发觉，有啊，应该系啦。咁但系个师傅就其实睇唔到有几多嘅咁样。但系有次好搞笑就系小肥上潘少聪节目咁样啦。咁然之后小肥就讲咗我呢单嘢出嚟咁样，之后就潘 Sir 就有个听众就有阴阳眼嘅，咁就睇到咯，系真系有咯。 哦，系一个咩嘅灵体跟住你啊？佢睇到。 嗱，佢本身咧嗰、那个听众系净系睇到系有个女人喺度嘅，佢就话少少目露凶光嘅，系啦， 去咗个地方啊你。 冇错，霸占咗佢嘅地方咁啦。咁然之后就最终就即系因为潘 Sir 就觉得话系要处理，即系处理嘅意思即系可能系带翻佢安全嘅地方啦，即系咩观音娘娘嗰啲咁啊，系啦。咁佢最后就介绍咗个师傅嚟，就先至发觉原来唔系得一个咯，系四个咯，系啦。咁我就唔知佢其他嗰啲，好似男同女都有嘅，好似两男两女咁样嘅。所以我又帮佢命名嘅，即系 Peter、Paul、Mary 同埋 Jenny 咁样咯。系 ，但系纯粹有啫，但系冇影响到。即唔会无啦有啲嘢跌落地下啊，或者成咗。 咁冇，咁冇去到咁猛嘅，好在係啦。咁但係硬係如果知道嘅话就有少少驚驚地囉，即係嗰啲如果。 自己一个人喺度就驚囉。 係啦，自己一个人喺度如果又要过夜咪驚囉。 但你话有个系跟住你嗰个有咩玩法啊？ 哦，系啊，跟住我个咧，佢话系冤亲喎，原来即系我哋某一个时空啦，或者系某一个时期咧，就会唔知会 trap 翻住我哋可能好多世纪之前嘅一啲嘅冤亲 债主嗰啲。 系啦，系啦，冤亲债主咁样，总之系咯，我都唔知道，即系呢啲好似又避免唔到。我哋今日变咗呢个灵异节目， 我哋由阴阳道佢讲到阴阳眼啦，而家 系啊。 增拨资源巡查，加强执法。台湾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土病例，全部属于桃园医院群组，3宗是确诊护理师同住家人，其中一人死亡。呢个是相隔8个月再有死亡病例。桃园医院自1月12号爆发院内群组感染疫情，并且扩散到社区，累计确诊个案19宗。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火炭路去火炭工业区方向，近和斜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接近爱民村；出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近电话机楼。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近住隧道后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而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惠民路回旋处。封路方面，在九龙塘的窝打路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窝打路道近住希福道去沙田方向的快线以及去尖沙咀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现在来回方向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界限街和浸会桥面。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转入希福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我系 Johannes， 我系印尼人，我中意去香港嘅图书馆，因为资料好在捷，同埋好干净。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唔想啊，唔想啊，我唔想比赛啊，又大压力又辛苦，仲要食波饼。 哎呀，点解哥哥嘅负能量系爆晒灯噶？ 佢可能遇到啲不如意嘅事。一于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一齐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一边鼓励下身边失意嘅朋友啦。 睇过咁多韩剧，但系佢哋嘅文化，你又知几多啊？ 佢就话如果你同长辈同行嘅话咧，你最好咧就唔好将只脚伸直，咁咧双脚咧最好咧屈曲啊或者盘膝坐，咁先系对呢个长辈咧尊敬嘅一啲坐姿。因为 如果个脚痹咁点啊坐到？ 唉，转第只脚向上。 长辈先咯，你叫 你可唔可以另名面啊长辈？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陈上司认真做。 哎呀，彤啊，几时嗌分上嚟帮我通下个厕所啊？ 阿妈，我哋分咗手成年噶啦，你咪成日都挂住佢啦。 喂呀，彤啊，几时嗌分上嚟打边炉啊？争两个、啊。 我哋冇一齐好耐啦，你咪玩啊！ 以上嘅片段系咪似曾相识咧？今个星期六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十至十一，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会同大家讲下拍过一次长拖，系咪就成世都搣唔甩咧？ 唉，你睇我就知啦。 一呼一吸，山水间，明月下，一时呼不淡墨，一时简洁灵动，水墨里蕴含住几多哲理与禅思。 全新电视节目《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析》，专家教你从技巧、画家背景、艺术理论等等，轻松学识点样欣赏国画。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波正雅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十分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有 Jerry 嘅，咁啊上一次嚟已经系三年前啦，咁啊今次大家都头先轻轻 feel 到佢有啲咩唔同啦，咁啊跟住呢半个钟，我哋再试下深入啲。 系嚟嘅， 系。 如果要用一种动物嚟形容你自己嘅话，你会用乜嘢咧？ 动物啊， 系啦， 动物啊，我会用刺猬。 点解咧？ 刺猬啊？ 首先唔系，我系好中意刺猬呢个动物嘅，我好想养其实一来，即系我一谂就谂起刺猬啦。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咧话我唔笑嗰阵时个样咧，同埋冇表情个样好恶。系啦，即系好似咧准备咧，要成日都准备喺发功嘅状态，系啦，即系准备想闹人嘅状态，系啦。但系其实系纯粹系我个人系咯，我 冇表情， 我冇表情嘅时候系个脑系一片空白嘅。其实我平时系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一片空白嘅，系啊，所以系都系冇表情，所以有好多人就以为我系咯好恶咯，系咪好串咯？有人以为我，但系即系一倾偈嗰阵时就可能会俾人一种唔同嘅感觉。 都系冇表情个样又真系串啊！ 你试下，你试下，你而家试下。 系啊，咁我仲要即刻切个嘴，sorry， 对唔住啊！你两个自己做访问啊，我走先啦。 系啊，sorry， 会系噶。 你可唔可以整一个冇表情嘅样咧？ 都系好可爱。 我忍唔住笑，我唔得噶，我 都系阴阴嘴笑嘅样嚟。 我系一个恶唔到嘅人嚟 嘅。我想开多个嘅情景题，即系你啱啱都提过，即系好中意男性打扮啦，又或者玩啲男仔嘅嘢啦。如果真系俾你拣，有机会再做女仔定男仔，你觉得你会拣做边个？ 男仔， 点解咧？ 一定 点解咧？ 男仔吓 free 好多、啊，又可以系啊，又好似可以，即系如果我系男仔，我会做一个真系好颓、好冤冤达达嘅男仔咯，即系包括衣着啊，同埋成个人嘅 attitude 个态度，咁样先至系我觉得系一个有魅力嘅男人。 唔知点解咧？因为听住你讲咧，我想象到如果你放假嘅时候喺屋企咧，你应该烂达达咁样摊喺度， 摊喺 sofa 系啦，系啊， 即系你系可以 hea 得嚟，系可以 hea 到好尽嗰啲。 即系你而家留意一下台底嘅我都可能系抹 抹佢，咁你又唔使咁样装嘅邱国成， 唔系你 都系劈咗佢， 咁样又过分咗啲嘅，直接对住人哋望， 即刻装， 都系劈咗佢嘅， 着长裙嘅，诶，冇事啦， 裙裤嚟嘅呢个 ，OK 嘅，冇事嘅，系啊，我通常都是在劈腿的状态的，即是个人是啊，即是很放松的时候都是是咯，不理的、其实有很多时长时间都是这样的，是啊，我都没什么介意人家发不发觉我是有劈腿的状态。 你仲觉得有咩好处呢做男仔？ 咁呢啲嘢又衰啲嘅，即係话宁愿係呃人都冇俾人呃嗰啲又衰啲。 宁愿呃即係点啊？ 即係呃下啲女仔。 即係咁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係咯，即係寧願做呃人嗰個都唔好做受害者咁樣咯。 通常係嘅，啲男女之間 媽都咁教噶嘛， 係啦，唔好蝕底俾嘅男仔啊。 係咯，唔係，但係其實即係同啲男仔朋友傾開，佢話嚇，其實男仔都係會有覺得蝕底喎，即係你唔會覺得男女共處一室一定係個女仔蝕啦，個男仔都會有自尊心。 你有冇試過蝕底啊？ 真係好少， 一個性你冇蝕。 我想象唔到男仔點樣蝕底。 唔係嘅，真係有嘅，你未試過㗎。 俾個女仔非禮啊！哎呀， 可能你唔中意個女仔咯，除非 都 係跟住佢抽你水咯， 都係。 但冇乜 真係有㗎， 係咩？你試過咩？ 唔好講啦，咪遲。 我想听喎， 喂， 冇嘉宾， 冇都扮有啦，系咪啊？ 够钟翻嚟啦！ 2017年 Jerry 嗰时都有讲，我哋问佢嘅，如果要拣重新可以做男仔定女仔 性别啦， 性别你嗰时就拣系想做男仔嘅。 男仔，我而家就觉得又冇乜所谓，系啊，即系我觉得只要即系唔好，首先觉得一样嘢就系话，咦，即系可能我哋身处呢个父权社会啦，叫做咁样，即系可能男尊就女卑啲啦，咁但系好似而家环观女性都其实都差不多，其实嗰个平等嘅位置其实都喺度咁样，咁所以就其实又唔使分得咁清咯，而家又尤其。即系嚟到2021年咁啊，做咗阴阳道具呢只歌，尤其是咁样，咁啊觉得话其实唔同性别都会有机会系平等嘅一日嘅，完全。 但系喺房事嗰方面，有冇幻想过自己啊 ？Let's say 原来我是一个男人，咁会点？ 系哇！我觉得這件事呢样嘢咧，喺性事方面咧，就人夹人咯。系啊，即系又冇话边一个系要 dominant 啲，边一个系要卑微啲咁样，系啊，咁可以互相服侍嘅， 即系睇对手啫。 系啊，唔系即系，因为我最近都有探讨过呢个 topic 嘅，即系我嚟紧就会即系自己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咧，会有讲一个 sex talk 咁样啦，即系类似 阿爸阿妈知唔知啊？我有睇嗰条片，我笑到黐咗线。 你系睇嗰条 reaction video 啊？ 系啊，圣诞节之系咪圣诞前后嗰条啊？ 即系睇 MV 啊，冇错冇错，就系我爹哋妈咪即系睇我个阴阳道具 MV 已经系好大反应啦。但系我觉得佢如果睇我呢个 sex talk 嗰条片咧，应该仲大反应。就系啊，仲大啲，所以我就觉得话哇，其实嗰个 MV 好轻骑啫，但因为呢个 sex talk 入边就系、是去讲类似头先你问嗰啲问题咯。 讲呢个 topic 嘅时候，咁你都会即系会讲自己嘅经历啊，分享咁，有冇从中发现到啊？原来喺呢一方面嘅我系一个咁样样， 或者一边嘅喜好咁样咧？ 系啊。 自己嗱有一个得意嘅 point 嘅，就系我其中有一条问题就问佢，就话即系大家探讨嘅，就话你中唔中意即系进行紧嗰件事嗰阵时好多声气嘅咧？ 即系好中意讲啦， 即系有啲用 dirty talk 啦。 Yes, dirty talking 又或者咧，即系会喺耳边啊，即系类似有啲即系 moaning 嘅声音啊，系啦。咁因为我即系成日都同即系啲女仔朋友啦，去倾，男仔都有喺度嘅，咁啊都会倾咧，就话有一啲啊完全唔出声嘅，好似条死鱼咁嘅，即系咁样咧。但系大家就好放咯，即系喺个sex shop 嗰度喺度倾谈呢啲性嘅话题咁样，好多啊，好多唔同种类嘅，即系亦都有，即系我哋自己自爆自己嘅私生活嘅嘢咁样咯。系啊，大家可以睇下嗰条片咁啊。 想放水别个偷风，可惜正义太沉闷。恐惡裏獨個人，一刀割做兩人，巴不得把嘴臉提紅，委屈你屬哪一方？難端莊多麼壯觀，可一半做聖人，多一半再殺人，目睹地捏着起哄，只毀一半需要恨，若真心都終於假意合襯，未死心快给我挂，在世界有几个想过自问，但受不了如粉，能得一半天真，也可一半疯狂坏人。一张脸未够可观，就变脸别再亏本，装好过为恶缘潇洒到受两拳， 心扶着屏风。心都可有丑恶爱恨，赠你一句名分。如找早太黑心，那黑心你需要对等。你这单标签放生，在世界有几个躲你回你，你自己去求根。曾经早已崩溃了，扭曲了分散，是否失忆了，伤心也不知了，是否当放了，各他人话你劣等。 我哋有礼物送俾 Jerry 嘅， 哇！ 但系呢个礼物好得意，即系我哋头先一路倾咧，佢一个 都系高达啦， 男仔头啦，但系佢中意呢一样嘢咧，又系女仔嚟嘅， 系应该系送高达啊！但我系呢、這个， 高达仲难送， 因为我屋企真系已经系即系好多 高达， 都系多高达嘅，亦都有好多呢样嘢，即系系咯呢样嘢嘅所有嗰啲 figures 啊，嗰啲嘢全部一见到佢就即刻会 呢、這个就系反斗奇兵嘅翠丝， 系啦，即系嗰个女牛仔啊，即系如果大家唔知冇睇得好深入嘅话， 因为我好中意佢好 tough 嘅性格，同埋嗰个即系每一次出到嚟就俾人哋好欢乐，即系好开心咁嘅感觉，系啊，所以我好想自己系有一个咁样，即系一路系。是好似翠絲咁樣嘅性格咯。 好啦，咁所以我哋兩個咧都準備咗一份禮物嘅各自， 幫我拎過嚟啊。 係啦，然後咧你就要選擇究竟邊個贏。 係啦，係啦。咁我嗰份先啦， 你嗰份先啦。你過嚟攞翻你嘅禮物啦。 方明英，我幫佢買啊呢單嘢，喺我個袋度攞出嚟。 我繼續沿用一 pair 嘅概念啊。我記得之前試過送咧就係、是咪糖到鴨啊？係啦，咁我就買咗一 pair 俾當時嘅嘉賓嘅。咁我咧個今次買呢個咧又係一 pair 嘅，即係佢咧入邊咧就係呢個胡迪，係咪叫胡迪？係 啊， 胡迪同埋翠絲就係一 pair 嘅。咁我就繼續買一 pair 就是、又係嗰句，即係一人 keep 一隻咁樣，係啦，即係、就是、又係咁樣一 pair 啦。氹啦氹女仔梗係咁做啦。 好幾靚喎呢個，呢個冇啊。 呢、這個冇， 呢、這個冇啊，呢、這個冇啊。 好啦， 呢、這 個到佢嗰、那個，但我講佢嗰個會贏， 唔知好難講啊。你知相反嘅，好多嘢都係你覺得嘅。我送呢一個咧，係啦，但我預先已經咧幫你砌好咗啦，就係、是、一個 puzzle 嘅。 哎呀， 哎呀，嘅鎖匙扣，當然有翠絲同埋佢嘅朋友喺度嘅。 咁但系我咧呢个系啦，我拣呢个送俾你，即系一手一脚将佢砌出嚟，因为原来真系几难砌，我发现即系砌 你砌咗几耐啊？ 因为佢拱住， 因为拱住咗啊，即系佢会不断散啊。 你砌咗几耐啊？ 我真系唔记得啦， 半个钟有冇？ 我谂大半个钟起码，即系其实廿几嚿嘅啫。 哇，系咯，其实好细粒呢个波。 系啦，我初头以为系可以五分钟砌完啦， 傻啦叶师傅。 但系因为佢拱起咗咧，佢不断会又散啦，跟住你又要冚翻埋佢啦，所以搞咗差唔多半个钟嘅。 好啦，两份礼物。 我人都中意喎， 但系真系要， 我哋要分赢同 输。系一个男仔，如果佢真系追你嘅时候， 系啦咁样送啦，即系 一个就一 pair 情侣嘅，系啦，一个就自己整， 好有心思，等你可以挂住嘅都 系啦，自己整就自己砌， 自己砌。 我真系掰佢嗰个喎，今日唔知 你啱啊一，你啱，我掰， 我真系掰佢嗰个自己砌。多谢， 我掰波成， 系啊，多谢 Jerry 拣我，唔关系一事嘅，虽然佢好少帮我， 我真系觉得自己砌好有心思喎，呢 系啊，好有心思啊，同埋我系中意心思嘢嘅，即系譬如节日嗰阵时咧，我系反而系咯，即系唔需要话一份好贵重嘅嘢，甚至唔需要礼物咯，我宁愿你写一张卡咯，入边系一段文字咯，系啊，即系唔系一句话生日快乐啊，又或者圣诞快乐咁，系真系一段系咯有心思嘅文字，我宁愿系咁，即系你有用你嘅时间同埋你嘅脑去谂。 够钟翻嚟啦！ 上次我哋送礼物俾你，你仲记唔记得系送咗啲咩咧？ 我记得嗱，俾我谂下先，因为有两样嘅。我记得其中一个咧，系咪一个 puzzle 嚟嘅 ？puzzle 系一个波。 系啊，系、啊，锁匙扣啊，嗰、那个 puzzle 砌立体锁匙扣，系啊。 Jessie 嘅，即系我自己最中意嘅卡通人物就系、是、Toy Story 入边嗰个 Cowgirl 就系 Jessie， 系啊， 系啦、啊。咁啊，即系一个锁匙扣就系一个圆形波波咁样。 系啊。 另外一个系咪仲有一个噶？ 系啊。 等我先，哇！另外一个真系唔系好记得喎、啊。 我都唔记得我送咗啲咩， 好似一 pair 物嚟噶。 系咩？ 跟住你又你一只我一只咁样、啊。 唔系公仔咩？ 是公仔啊！ 我唔记得咗啊，真系。 应该系公仔喎、啊，应该唔记得咗咯、 啊。系喎、啊，系喎、啊啊，有一对，唔知一只系蝴蝶，一只系翠丝嘅公仔。 哦，好似系、啊。 系啦、 啊， 然后就话你一只啊，我一只咁样样， 懒 sweet 咁样。 哇！ 即系唔见咗啦， 即系唔见咗啦。 点会？点会唔会嘅？一定因为所有嘅 Jessie 嘅嘢咧，全部而家咧就有一啲就喺我书度啦，有一啲就真系入晒迷你仓嘅，真系成个仓都搞唔掂，即系要细仓搬大仓咯。因为越储越多啊，真系自从2017年之后更加多，系、哦、啊，嗯， 仲有即系仲有买嘅而家都。 仲有买噶，啱啱前两日先再买咗，因为好似唔知又唔知几多周年啊嘛，同埋之前又啱啱出咗 Toy Story 3 and 4啊，系咯，即系啱啱又出咗咁样，咁所以又有一堆新嘅产品咁啊 ，keep 住储啊呢啲。哇，如果佢第时咧100周年之后开纪念馆咧，我一定系有份付出嘅 ，有份贡献嗰啲展品啊嘛， 冇错，系啊，贡献嗰啲展品咁样咯，即系用啲玻璃箱镶住，我几有型。 我想知道你储得最，你觉得最有价值嗰个系咩嚟？ 哇最有价值嗰个，我记得系即其实如果你话以限量版嚟讲唔贵嘅，我喺美国度唔知道上年空运翻嚟嘅美国有个好似 expo 嘅嘢咁啊 ，expo 限定唔知道全球500只咁样嘅一个黑白。好似一个电视机咁样嘅，佢成个设计咁样，系咯，咁入边就有一个黑白嘅胡迪，黑白嘅 Jessie 咁样咯，即系我就买咗翻嚟2000蚊到咯， 两只 2000蚊系啦， 唔系咁贵又唔系好贵，但系听讲 我知边只啦，我又见我有啲同事玩，你话黑白色嘅话，我记得 系啦，黑白色但系好大嘅，即系超级大，即系真系好似旧阵时嗰啲牛龟电脑咁样嘅 size 嘅，系啦，一个黑白电视机咁样嘅感觉咁样，咁但系最近。譬如嗰啲咩水晶嘅咩 Swarovski 嗰啲都出咗隻3000蚊嘅 Jessie 咯， 你会唔会买啊？ 有啊，买咗啦已经。 我想知阿爸阿妈知唔知？ 佢知嘅，咁但系佢唔知几多钱噶嘛，敢唔敢话？ 系咁，梗系问佢知唔知你使咗几多钱啊？ 哇！佢都知我间唔时又拎一堆堆翻去，咁样就知话，唔系即系佢每一次见到都会话，哇！大佬又买咁样，即系我话吓，咁系咁噶啦，收藏家嘛，系咪先？收藏家梗要买到足噶啦。 不如你拍多个反应啊， 系啊， 就系你同佢讲每一件系几多钱， 睇边样反应大啲， 边个反应大啲？系你讲 sex talk 佢反应大啲，定系佢听到钱反应大啲？ 哇！可以 喎，呢、這個真係可以下一次咧揾佢哋拍一條片咧，就係、是、我真係將曬我咁多年十幾年嘅 collection 逐件逐件擺喺佢面前咯，即係鋪曬喺前面，之後逐件逐件講幾多錢啦。咁到最後咧就用計數機計翻條數係幾多錢咯。 你估幾多啊你？ 哇，好幾多啊！我冇有六位數字，應該都未去到六位啩。 六位好多 好多啊，六位嘅話， 應該唔會去到六位。我諗頂籠都係 五位中間。 係咯， 係咯，應該似呢啲。 五位中間咯。 咁五位中間又 因為佢單件唔算好貴啊嘛。 係咁係啦，五位中間又唔係好過分嘅， 即如果你咁多年喎，儲咗。 係啊， 完全唔過分。我啲數碼暴龍都五位中間啦， 好合理。仲有空間買多啲添， 仲有係啊！ 哇，如果中意嗰啲比卡超嗰啲就慘啊，真係 嗰啲儲唔到啦， 好啦，嗰啲 keep 住出緊啦，嗰啲 係啊，同埋 Sailor Moon 嗰啲都大鑊，即係譬如鍾舒曼係中意 Sailor Moon 嘅，如果佢真係要儲嘅話就大鑊啦。 所以有時慶幸自己中意啲嘢都好偏鋒係嘛。 是啊，是啊，但是我觉得挺好啊，即是有个兴趣咁样俾自己 collect 下，即是有人喜欢储邮票，有人喜欢储其他嘢，咁我喜欢储呢啲系咯 ，jazz 关于 jazz 嘅嘢，觉得 OK 咯。 系，同埋容易送礼物啊嘛，即系做你另一半又好，朋友都好咧，谂唔到就 jazz 嘅得啦，咁样。 冇错，但系会撞咗啊嘛，因为我样样都有啊嘛。 哦，系啊， 咁啊容易撞啦，系啊，咁所以咧，通常如果有人话想买俾我咧，我就即系要事先就问佢，你买边只？先，即系通常都话吓有咯咁样，因为我通常系一见到佢出咧就即刻扑去买嘅，系、哦、啊，所以冇人救我快嘅，系啦、啊，如果真系要俾我嘅话， 好啊，我哋等睇你之后嗰啲片啦、啊、吓， 多谢、啊，好啊， 今日多谢你 ，Jerry，thank you，thank you， 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社署副署长林家泰今个月20日被发现在办公室昏迷送院，延至今日大约中午离世，终年59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出任社署署长的时候，曾经同林家泰共事。深深感受到他对工作的热诚，对长者和弱势社群的关顾，以及对社工专业的持守，赞扬他是公务员典范，说他的离去是特区政府一大损失，向他的家人致以最深切慰问，并且会为他的后事提供协助。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形容，政府失去了一位优秀和专业负责制定和执行社福政策的官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对林家泰逝世深感痛惜，形容他33年服务社署，竭诚尽职，全程投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林家泰30多年公务生涯鞠躬尽瘁，堪称公务员的典范。社署署长梁松泰向他的家人致以最深切慰问，会尽力为他的家人提供适切协助。林家泰在1987年加入社署，2010年起出任助理署长，至2013年出任副署长。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确诊病例10371宗。政府建议立法推行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咨询公众1个月。政府通讯事务总监梁仲贤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话，如果本港落实立法，一般的商户排档仍然可以以目前的销售方式继续运作，用户启动电话卡的时候才需要透过网上向电信商实名登记。在深水埗鸭寮街有专门卖电话卡的排档担心市民忧虑私隐，减少购买这些俗称的太空卡，导致他们失业。有店主说，好多买太空卡的客人都是长者，不是个个都懂得登记，形容政策不方便。他认同

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妹。 播一部时间同天气啊！ 而家时间下昼嘅3:38啦，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即系听啱啱同阿 J R V 嘅访问咧，知道一样嘢，小弟都有一个啊，充满墨水嘅人。 都仲記得當年讀過啲乜嘢？ 你知唔知？俾啲嘢大家聽下，係咩聲嚟啊？就係墨水嘅聲音， 聚曬個肚， 聚曬喺個肚入邊。正所謂宰相肚裏有墨水，行運行到去上水。 咁究竟係咪真係行運咧？去到上水？ 好啦，聽下今個禮拜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喺呢个年头一月头啊，正所谓啊，唔系都一月中一月尾噶啦 ，sorry。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咁所以咧就推介大家好好计划下自己嘅人生。咁当然啦，咁讲咧实在太空泛啦，所以推介大家喺呢个时候就拣好啊！如果你真系谂住再读书。读啲咩书好呢？因为话说咧，小弟呢排咧又即系剔起嗰条咧读书嘅人，其实我真系好中意读书嘅。咁于是咧就上网四周围睇啊，有啲咩嘅即系课程好读啊，谂住读多本书，读多个学位，搵多张沙纸，咁啊可以装备好自己。就算啊，第时俾人炒咗都好啊，都可以搵过份工啊嘛。啊，不过我读嗰啲科咧，好似都唔系点搵到食嘅。Anyway。但系都推介大家，如果你谂住今年读书咧，其实系时候要睇定有啲咩课程系啱啊，又或者几时截止啊，甚至乎相关嘅一啲要做嘅一啲步骤，例如可能要揾翻啲旧嘅大学，即系你原本读嗰间大学提供翻啲相关嘅证明。所以咧，要读嘅话，差唔多系呢个时候去准备噶啦。笨读兵团今个星期就系推介你，不如今年一齐再读多个学位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笑啊，四眼仔 推介人读多个学位，好多钱啊，好多时间啊我咁辛苦入大学可以玩，嗱嗱声玩几年甩咗佢，出嚟做嘢赚钱，你叫我翻去读个学位，好似好有用咁样。 逃学威龙，我就系唔想读书，先出嚟做嘢啫嘛。 你叫我翻去读书，仲要好似 此言差矣。咁。话说系咩事呢？咁啊，早两三日就开 live 啦，星期三晚。咁啊，夜晚咧，即系开完嘅时候，就喺度见到阿凌公子嘅另一半咧，就喺度睇紧一啲 系咪嗰啲 reference 嗰啲嘢嚟噶？ 总之佢睇紧一啲文啦，系啦。咁啊，我唔开系咩嚟先，系啦，因为都唔系重要啊，佢自己啲嘢嚟。咁啊，睇睇下嘅时候，我同佢讲起，同阿凌师嫂又倾起啦。啊，其实。我都想再读书喎，咁结果两个咧就喺度讨论啊，读啲咩书好啦？因为我话咧，其实我应该系由两年前开始咧，即差唔多我原本个佛学嗰个研究硕士差唔多完成嘅时候咧，我其实已经想再读一个学位嘅，我想读个社会学 sociology 系啦。咁跟住之后同阿凌师嫂咁啊倾起，佢话哦，点解你想读嗰个社会学咧？佢话哦，我想了解一下，即究竟。在一个学术的世界里面究竟何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结构那样东西，然后人类怎样那个过程是怎样演变和乌托邦理论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即究竟政府 的架构是应该要怎样，或者即整个 的即人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想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一样东西，你觉得是不是我当我找一些书啊参考书各样东西看是不足够的？ 但这个后话先、哦、这个后话先。 哦、 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就即跟佢讲呢样嘢，咁我咁其实你会唔会想读人类学啊？我话 又未完全到人類學嘅，因為我覺得有啲係同個社會個議題發生嘅事情有關，我想知道嘅。係咁樣 ，OK。咁佢話咁如果聽你講嘅嗰啲嘢都似係嘅，咁佢開始討論起，喂，咁文化研究咧，跟住話我嗰陣時大學讀書都有讀一啲文化研究嘅科嘅，咁的而且確係有啲我唔係好有興趣嘅科啦，例如係。文本互涉啊，女权主义，即系好似啱啱同 Jerry 讲嗰啲嘢啦。 文本互涉系咩啊？即系咪好复杂噶？ 其实唔系好复杂嘅。佢话例如嗱，佢其中一个理论系话，其中一个理论啊，如果我冇记错啊，戴好多头盔先系啦，就系话人类系冇可能去创造一个全新嘅嘢出嚟嘅。 OK。 即是一个文本的概念入面，个原因是我看过啲咩，我会受佢影响咗。 哦， 系啦，咁所以其实你可以睇到文本同文本之间可能系有类似嘅嘢嘅， 系， 所以就互相影响住。即系例如，如果你细心睇《狮子王》呢套嘅卡通片，其实系莎士比亚嘅系咪哈姆雷特啊？即系有个阿叔抢咗阿爸嘅皇位。杀死咗自己，然后我要翻去抢翻个皇位， 系， 其实系狮子王桥段啊嘛， 哦， 亦都系哈姆雷特嘅桥段嚟噶嘛， 系， 即系类似呢啲嘢啦 ，OK， 系啦， 系， 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我读翻嚟嘅概念系咁样，嗱，当然年代久远，打戴头盔有权我记错， 会唔会个 time 乱咗咧？ 系啦，唔知， 总之有啲咁嘅类似嘅嘢， 有啲类似咁嘅嘢啦，咁我就即我就好想再读书啦，咁跟住就讨论起边间大学好。咁佢话咁你咪翻中大咯，中大有即系因为我话我想到系社会学嘅嘢，佢话中大好似 中大有数学住啊， 我话太远啦，佢话咁咪 con U 咯，近你近我即系翻工翻学都近啦，系咪先？翻工住翻工又系港岛，然后住又 系 港 岛， 系啦，我有啦。即系好似草贴 纸咁样， 我有啦嘛，我做咩仲要攞多个咧？咁跟住之后佢话。咁咪讨论起啊 ，BU 有啲都 OK 啊。咁、oh. 结果咧，今日咧，开麦之前咧，咁啊坐车翻嚟嘅时候咧，咁我喺度揾啦，我真系揾到个 BU 嘅，我几有兴趣、啊。 叫咩名字啊？即系佢唔系就咁叫社会学嘅，因为 佢唔系社会学嚟，佢喺文学院，佢唔系一个社会科学院入边嘅。等我开翻条 link 先啊，佢系公共事务伦理学嘅文学硕士课程。 哇， 系啦，咁佢英文咧系 Ethics and Public Affairs。 嗯， 咁类似系讲啲咩呢？ 嗯， 我要揾翻佢。 Public affairs 咪有啲，即系可能系再极度进阶，申奥版以前都有读过 EPA 噶嘛 ，Economics。 佢又唔系 EPA 嚟嘅，佢系用一个宗教同哲学去包装社会发生嘅一啲公共事务咯、 哦。 因为佢有伦理喺入面，佢有 ethics 啊。 哦， 咁究竟人嘅 ethics 一定同哲学同埋宗教一定会扯上关系噶嘛？ 嗯， 所以佢其中我睇过佢嗰个简介就系类似用一个咁嘅概念，即系例如嗱，佢嘅课程使命系培养学员喺各种嘅公共事务上以哲学和宗教理论作多角度嘅诠释同思考。我即刻见到宗教两只字，即刻兴奋起上嚟。咁但系佢阿凌思素又话哦，咁点解你唔读哲学呢？我话我试过读，即系大学嘅时候有读过，其实我真系唔系。冇呢个天分，即系文化研究我冇兴趣，哲学我真系冇嗰个天分。 哲学 即系例如你听哲学有偈倾嗰班嘅主持咧、嗯，其实嗰阵时系咁啱系同我同一届嘅嗰啲哲学系嘅本，佢哋真系哲学系啦。咁我就 系 宗教研究系去辅修哲学啦。 系 你同佢一齐上堂咧，佢哋讲嗰啲嘢咧， interesting， 你系噏唔出 my blow 噶、 嗯， 知唔知点解啊？blow 咗啦，傻！我完全唔明白你讲咩啊，即系我冇嗰个哲学嘅 sense。咁当然有权嗱，如果你话最简单嘅啲咩西方哲学史啊、逻辑学啊、哲学概论嗰啲，即系当然 handle 到啦，即系基本 course。咁但系如果你去到啲三字头，即系啲高级啲嘅科，即系咩形而上学啊，我真系走音啊！你明唔明啊？我真系搞唔掂。咁所以咧，我发现我嘅天分咧都真系喺宗教嗰度。好啦，第二样嘢令到我想再读书咧，就系、是、话说咧，咁你知道有时冇嘢做就开下 YouTube 噶啦。咁开下 YouTube 咧，无啦啦呢排咧弹啲咩片俾我咧？弹咗啲古曼童嘅片俾我睇。 吓、 啊，系啦， 就喺度分析 出开啲乜嘢。 我冇 search 出古曼童，我唔知点解无啦啦 share 一啲古曼童嘅片俾我，我都有谂呢个问题。 呢位用户好 系啦，我有谂下啊，点解无啦啦？即系啲人话电话会偷听噶嘛？ 即系你近排睇啲乜嘢？ 系啦，冇啊， 要去到啲乜嘢先会推介古曼童俾呢个人 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睇啦。咁我又发现几得意，因为例如佢背后原来同一个泰国嘅历史有个叫昆平嘅将军系有关噶啦，即系佢有个神话又好历史又好嘅一个故事啦。咁然后去到佢又会同你即系喺佢哋嘅概念，哦，原来有分鬼仔同古曼童又唔同噶， 哦， 系啦。咁我就对呢啲嘢好有兴趣，跟住睇睇下嘅时候咧，佢开始推介多咗一啲宗教嘅嘢俾我睇啦。我睇到一个咧系台湾嘅电视台做的一个类似 documentary 的东西，但你知道外国那些就是 National Geographic 啊 Discovery Channel 啊，但是台湾很多是跟宗教有关的东西嘛，它有个叫三太子啊， 明太子我知 三太子即是哪吒啦，是哪吒，在台湾很多人拜三太子，那它有些叫基童的东西啊， 基童 即系上身啦，咁佢有访问一啲基童啊，咁然后讲下佢嘅故事啊，然后佢哋嘅日常工作，咁我觉得好得意喎，即 系 究竟三太子嘅过，即系佢点样嚟到台湾，或者佢喺台湾，究竟佢同封神榜咧，先同我哋睇书睇封神榜，陈浩文咁样噶嘛，系咪先？即系佢阿妈一定系啊阮琼丹噶嘛，哎呀哪吒仔啊咁样噶嘛，但系究竟喺史书上或者喺嗰啲文献上佢系点样呢？原来又唔同噶，咁我好有兴趣啦。咁就睇下嘅时候咧，佢又弹其他出嚟，弹咗一个我真系觉得好 mind blow， 我睇咗一半要做嘢冇得睇落去，系黑白无常嘅故事咯。 哦， 黑白无常系犯，哎呀！范将军同埋谢将军咯， 黑白无常你记得大内密探零零 一，嗰个唔系嗰个， 你每次都打中嘅， 唔系嗰个。咁佢就有讲佢背后嘅古仔啦。咁原来喺台湾新北市嗰度咧，佢哋有间庙咧，就系、是、如果啲屋企啲 B B 仔咧好曳，夜晚成日扭计唔瞓觉 ，check 个 body check 冇事，唔知点解嘅时候咧，佢哋有个习俗就系去拜一拜呢个黑白无常嘅将军咯。咁佢哋叫七爷同八爷嘅，因为佢哋入边有八个嗰啲。神明，咁佢就咁啱第七个同第八个啦，咁然后有啲仪式要做，即系例如要同呢两位将军去交换条毛巾仔， 哦， 系啦，咁你交换条毛巾仔之后咧，咁然后嗰条毛巾仔就攞一啲阴阳水，咩叫阴阳水 咧？呢 就系、是、嗱，唔系阴阳道具，唔系 J Harry 嗰首歌，系阴阳 水，就系冻水同热水沟埋一齐嘅暖水， 哦， 然后就帮个 B B 即系抹下面啊，捽下手咧，咁佢就夜晚翻到去就会好乖啦。咁佢有啲即系因为佢 documentary 咁做嘛，所以佢真系访问咗啲真实用户嘅古仔啊， 分享啦， 系啦，有啲分享。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好有兴趣，我即刻上网 search 有冇一啲民间神族学嘅嘢， 有冇噶呢个？ 冇，唔系即香港冇咯，系啦。咁所以就， 但一路听咧，你啱啱讲嗰种托科嘅天分咧，啱啱我感觉到就系、是，你睇嗰条片，即系我当平时睇 YouTube 咁啦，都会睇好多嘢。但你能够记得到啊？ 系啊，我好中意睇啊嘛。 即系我断估你唔会睇咗五分钟之后，哦，我突然之间想啊，唔记得前面黑白无常睇到将军， 我睇咗咁耐萧山啊，我净系记得一样嘢啫嘛。系鬼网友， 系咯。但系你有冇个天分就系、是、你咁样一路顺住睇，其实你已经记得啦。 系啊， 你大概已经 up 到啦。你攞出嚟已经哇，我真系 mind blow， 我真系听到。 所以嗱，所以我发现自己系对宗教呢边系非常之极其有兴趣啦。咁当然如果你要再深究嘅话，系可以都仲有一啲宗教研究嘅学位嘅。其实嗰阵时星慈堂咪访问咗个师傅嘅，我有问过佢有冇啲类似嘅道教嘅学位啊或者成嘅。咁当然佢话佢呢个都系香港嘅一个。在呢个学术界其中一个他想做的事就是将道教变成一个很学术的研究咯， 哦， 因为你佛学有研究的学位啦，系啦，神学有啦，咁但好像道教未有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就话喂好啊好啊咁样，因为我真的想再读书，咁所以我发现我对社会学，但系个 modern 社会学我再收细啲，我系对民间的信仰同埋中间的习俗，点解会有呢啲习俗？佢背后有解释噶，哦，点解会用换手巾仔啊？然后手巾仔是有规定嘅，系啦，然后同埋有佢嘅步骤嘅，每一个步骤喺一个仪式入边系有佢嘅解读原意。咁， 嗯， 我就好有兴趣读呢啲啦，所以我好想读书。好啦，去翻你第一条问题， 系啦， 上网系自己睇到嘅，但个分别系咩呢？ 有人督促住， 冇错，你俾咗钱咧，系唔同啲嘅。 你諗下，你認識咗我咁耐，我幾時睇書啊？喺你面前，係唯有 最多咪讀嗰兩年嘅時候， 喺電台係咁喺度睇書咯。你有幾可見我睇書啊？ 佛教與西遊記的咩嗰陣時？访问庄端仪嘅时候，摆本书喺台面，我好记得嗰次啊。 系啊， 系嗰段时间咪攋最多书咯。而家攞水樽就多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读书，系时候要去揾下究竟有啲咩啱读。咁当然，我同灵师嫂嘅讨论，佢话其实如果你咁嘅情况咧，因为首先小弟打紧几份工啦，其实真系冇时间再读书，所以我好快打消咗呢个念头。咁佢话你可以试下去揾一啲证书嘅课程咯。即可能短短地13个礼拜啊，或者成嘅，咁呢啲都有谂过，但系 冇咗你个草印仔嗰种感觉咯，又 都唔系啊，我觉得系实实在在，你真系坐喺度，然后想嗰个气氛嘅氛围啊，即系你喺个大学入边，你觉得自己 十几堂有种兴趣班嘅感觉， 系啦， 好似联会， 即唔同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我真系好想再读书，但奈何即系个时间抽唔到。结果我得个答案，都系等退休嘅时候去读啦。即系你如果你去上嗰啲而家读嗰啲课程咧，postgrad 嗰啲 MA 啊、MSc 啊、MBA 少啲嘅 ，MA 好多啦。有起码三分一咧都系啲退休嘅公公婆婆去读嘅， 赚到下钱啦。系啦，退休之后搵啲细艺啦， 搵啲细艺啊， 学下嘢， 一人一大学啊。所以我觉得，就算我读唔到书啊。我都要推介大家去读书，唔好浪费咁多时间打机，即系好似嗰啲黄 X 斌啊、零 X 位啊、蒙 X 亮啊嗰啲啊，成日话打机啊，唔好嘅。点解要浪费咁多时间打机啊？ 我有教义啊，我觉得你个人自己做唔到都希望。 点解要浪费咁多时间打机啊？好似我咁样，得闲读下书，增值下自己，为呢个社会服务几好 啊！你电话嗰度开住嗰个咩嚟噶？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为大家揀的这首歌犀利了。首先要轻轻讲下我怎样找到这首歌的。话说早几晚呢就在公司同阿一那里就度紧今日的30秒实验小剧场啦。今日有阵时因为要找灵感的关系就会在公司那里周围行啊周围望下望下同事的台面有啲咩嘢睇可唔可以刺激到自己的思绪。咁结果呢係冇乜刺激到我啲咩嘅。最后都是交给我们伟大的编剧阿一呢去构思今天的剧场。但是在这个寻找灵感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意外收获。话说我走了去奔师兄以前用开的那个台面呢那些东西已经执得整整齐齐。一个纸箱里面就放了很多碟。外面呢就写着一个英文字 mixing。那好奇继续望下啦。发现个盒里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 CD, 就不是一些派台歌啊又或者即香港歌手的专辑、啊、是一些你望咗上去应该都不会有机会见过的一些碟。那我知道哦原来我们的前辈以前做的一些 mixing 啊整 trailer 又好节目的一些环节啊 segment 等等呢所用到的歌这个箱里面应该都有其中的一些音乐的。咁喺呢个箱里面闻闻咁多隻碟呢我就揀咗我而家手上面拎住嘅呢一隻叫做 Bossa and Stones 2, 即係一啲 Bossa Nova 类型嘅音乐。但点解会揀呢隻因为呢一个专辑嘅封面係有两个穿住比肩尼嘅少女身材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呢嗰张相呢淨係有大概肚脐位开始啦去到大髀咁短嘅范围嘅啫。完全见唔到个样嘅。今日我就喺呢一张嘅碟里边拣咗以下呢一首歌嚟送俾大家，叫做《Jumping Jack Flash》。